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秋山先生料的不差，端木翠的确是料理自己营中的内务都来不及了。他目光淡淡地扫过在展昭怀中痛哭的齐木一罗，落在阿弥身上苦笑了一下，似是自言自语，指不上你们帮忙也就算了，总还给我添乱。声音很轻，展昭却听得分外清楚，他身子微微一震，转头看向端木翠， 我说的没错吧？ 端木翠直直看进他的眼睛里， 我跟高将军赔不是，怕他闹大了又出事端。你无端开口做什么？你是端木营的什么人？你说一声慢着，有谁要听？你能跟高伯简过不去吗？ 哼， 事情闹开，上父责问下来，还不又是我去担着？你们一个个的这么英雄，自以为天塌下自己去顶，天真的塌了还不是先把我砸死？ 他忽然好生疲倦，提不起再说的兴致，将脸转向内侧，挥了挥手， 都下去，一个都不要留。 他若果真大发雷霆也就算了，忽然这样平静，面无表情，似乎在讲别人的事，只叫展昭心中隐隐作痛，无端难过。僵持的静默之中，帐中之人三三两两，诺诺退下。阿弥经过展昭身边时，犹豫着是否该带走齐木一罗，展昭看出他心思，点了点头，双指在齐木一罗颈后的昏睡穴微微一点，起身将齐木一罗交给阿弥。阿弥不说话，吩咐一旁的女尸过来扶住齐木一罗，走了两步之后才发觉展昭没跟上来。回头看展昭时，展昭只是冲他摇头。阿弥有些着急，却又不敢高声讲话，只是冲着端木翠努了努嘴，示意展昭切莫再生事端。展昭微微一笑，递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，仍是立住不动。阿弥一怔，旋即猜到他应该还是有话要与端木翠说，心中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不出了军帐，心想着 展昭昨夜刚救了将军一命，将军再怎么生气也不会将他怎样的。 片刻之间，除了展昭，其他人等退得干干净净，帐中静默异常。端木翠将头扬起，呆呆看帐顶扣纹，良久才转过头来，眼角余光去到帐中还有人在，心中一惊，不及细想，迅速伸手将眼角泪痕擦去。展昭缓步过去，在床边坐下，端木翠抬头看他， 你怎么还不走？ 他眼圈微微泛红，眸子泪洗之后更显清亮，不发脾气，绸缎样的长发软软垂过面颊，整个人都窝在青裘之中，裘边滚着的玄狐毛边密密扶着他玉色下颌，缓硕轻轻托起。展昭心中泛起异样温柔，柔声道， 是我不好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 端木翠诧异看他，展昭微笑，他自他眸中看到自己，微微透光的帐顶过滤下浅淡日光，柔柔软软，一如他现下的平静心绪。难得宁谧静默之中，他忽然想起一句话来，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。 我一时忘记你是将军，虽非帝王，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上下左右四面八方，如程耀玉，如赛代手，对上不能搪塞，对下不能推脱。我忘记你有诸多难处，是我不好。 略一停顿，唇边划过一丝苦涩， 你说的对，不能帮忙反而添乱。 端木翠一时怔住，呆呆看他，有异样情绪缓缓自百骸注入周身。展昭这样说话，他居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，相反，似乎很久之前便与他如此亲近了， 即便寒冬腊月，他亦是自己取暖之源，静静相拥，便可忘却世俗纷扰，不理红尘喧嚣。良久，端木翠才惊觉自己失常，瞬间身子紧绷，努力压服下心中潮涌，顾左右而言他。那位姑娘是谁？她没有见过齐木一罗，有此一问也不奇怪。 她是齐木姑娘。 哦。短暂对话之后，又是长久的沉默。许久，端木翠才低声道：你是不是想把她留下？ 倘若将军不为难的话，齐木姑娘不是坏人，她遭此欺辱，我实在是不愿她落到高伯姐那种人手中。 端木翠看着他，若有所思。 展昭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之前避居世外，只是最近才离开家乡，希冀在此纷乱之事能有一番作为，是吗？ 展昭不明白他为何突然岔开话题，略一思忖，点头道： 是。 你对秦穆家的姑娘知道多少？ 只是略有交情，便愿意为他挺身而出。展昭迎上端木翠探寻的目光，淡淡一笑： 扶危济困，抚养无愧罢了。 展昭，在这里你活不下去的，你回去吧。我13岁之前一直待在西岐行宫，余沙和端部落族人由丞相收编，划归各将旗下。军中看重出身门第，余山和端部落兵丁地位卑微，稍有行差踏错，便会有鞭笞亡命之祸。加之部落无主，丞相委派的领主对部落中人不闻不问，余山和端部落每况愈下，原是西岐数一数二的部落，后来竟沦落到连周遭小部落都敢前来掳掠行凶。后来军中出了一件事，有个余山部落的兵丁不满蒲叶长暴虐，争吵之时误将他杀死。那蒲叶长所在的部落长老不依不饶，当时的副将为了平息部落长老怒气，接连吊死12名余山部落兵丁，终至引发余山部落兵丁哗变，端部落一起而佐助，丞相火速调兵，一日内平变，羁押哗变兵丁800余名，定于第二日行大辟之行。余山部落和端部落的长老们知道大事不妙，有7名长老连夜进宫要与我见面。当夜狂风骤雨，电闪雷鸣，我那时……说到此他突然苦笑。我那时和丞相的女儿一江四残弄丧，寝殿里还放着织帛之架，心里恼恨他们过来煞风景，吩咐了下去一概不见。7名长老一直跪在寝殿之外，半夜时我已熟睡，忽然听到殿外凄厉惨呼，吓醒了之后，侍卫护着我出殿去看。刚出殿门，有一名长老便起身指着我大骂，言说两大部落灭族在即，我却不闻不问，不配做部落之主。我心中气急，还与他顶嘴，说是部落兵丁闹事理当责罚，与我何干。那长老暴跳如雷，指我背弃部落，说是留着也是祸害，不如杀了干净。说着他就朝我冲过来，侍卫连连喝止，见他不停，最后手起刀落向他拦腰砍断。端木翠突然哽咽，双手死死抓住亲背。展昭心中直如翻江倒海，也不说话，只伸手过去缚住他手背，察觉他手背轻颤，迟疑了一下，用力握住。端木翠并不抬头。那长老被腰斩之后并没有即刻死去，他两臂撑地，上半身一直朝我爬过来，身后一道血路 被大雨一冲，整个殿外都如血池一般，连侍卫都吓住了，眼睁睁地看着他爬过来，抓住我的脚踝不放。展昭眼眶酸涩，忽然道： 你别说了。 端木翠执着没听见一般，我倒是吓得尖声惊叫，连连踢腿想把他甩脱，谁知道怎么甩都甩不掉，他死死地瞪着我。那时他居然还能说话，他说：唇亡齿寒，抚车相依，小主人能在是因为有余山和端部落的族人在，余山和端部落若消亡，小主人在姜子牙心中再无半分价值，小主人纵是不为族人考虑，也要为自己想想。还说了很多，我都记不清了。后来侍卫反应过来，挥刀去砍他，他的血溅飞到我脸上，我看什么都是血红一片。后来清醒过来，他的话就一直在耳边，好像死了变成鬼也一直在同我说话一样，我捂住了耳朵不听，那声音居然能钻到颅脑去。我端木翠顿了一下，似乎那时的感觉重又出现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